心打开，带给你爱，全世界的爱。我们都期待找到真爱，如果伤害世界一片空白，一生的最爱，甜蜜的爱，不知我可以跟人

而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哦，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理想融化，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。 花心蝴蝶，昨夜陪你一起唱到我心碎，你竟说我和你不配，完全忘记往日为何能与我彻夜缠绵。区分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， 深深的梦里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后丢弃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亲吻真的残忍。 我曾经很喜欢的现在对着好人感觉虚情假装，却快乐就好像是一种亲吻，我的心情也来不及去问，我真心是所谓爱情都只是变色天烟，寂寞空虚我只是一种该怎么脱身，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再生，祈求天意别要弄人，谁又会答应再生不爱别人。再生，祈求天意别要弄人，谁又会答应再生不爱别人。再生，祈求天意别要弄人，谁又会答应再生不爱别人。吃了几瓶药。

暖的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，又想起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，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，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，让我心动。 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近日表示，截至目前，北京、上海等七省市的1370亿元养老金已经到账，并且开始投资，将把投资的安全问题放在首位。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宇日前表示，我国正在推动专利法第四次修订，力争年内完成，将纳入对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的赔偿措施，且赔偿金额将大大提高。热播剧《人民的名义》近日遭遇全集流出的侵权问题，国家版权局日前回应，已要求各大网站及时下线处理侵权链接，还将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打击侵权盗版行为。近日有消息称，有中介机构帮助国内考生获取华侨身份参加华侨生联招考试，号称200分可上211高校。教育部回应，对资格造假行为零容忍。

过所有的记忆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。风吹来的沙，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Hello，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陪你听歌。刚刚呢，在微博当中啊，看到当这个睡眠债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会对皮肤、肥胖、胃黏膜、心脏造成一系列的损伤。所以说，为了我们的颜值和健康，放下手机，一定要保证每一天充足的睡眠。睡不够，小心颜值大幅下降哦。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，爱上 96.9，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.9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国家卫计委等七部门发布通知，明确今年9月30号前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所有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。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，提出以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为突破口，引领产业转型升级。北京公布2017年第二期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，本期个人普通小客车中签率为0.1225%，也就是说817人中才会有1人中签，中签难度再创新高。北京出台关于促进通州区教师素质提升支持计划，通州区将面向全国引进名校长、名教师。